即係銀行佬呢，以前人哋講過嘛，銀行係有錢，喺你有錢嘅時候夾硬借一把遮俾你，到到你冇錢嘅時候呢，到到落雨嘅時候呢，佢收返把遮，仲要剝埋你件衫等你冷病。 你唔行出第一步，你永遠唔會有第二步嘅。 即好似Tony 咁，十九岁揾过500万，少年得志，可能未必好事。 喂，好捻大镬噶，话俾你听啊，好捻大镬嘅。 即系到嗰阵时嗰个飘飘然，同埋你个成功感咧，会带俾你一个， 你觉得你自己系天才嚟噶？我哋或者咧，我哋可能会搞一档生意叫易德生活， 易德生活百货。 点解咧？喺易德度住。出入馬會，喺朝頭早去美麗華健身室溝笑。 咦，我揾我諗到啦。 對依份工作唔係做零售，係對我而家依份工作，仲係不離不棄。 星期二得到。 好啊，有尖锐问题问你啊！ 好， 年轻人问你，而家香港咁样样咧，我应该即系如果我系年轻人，我应唔应该创业咧？我定系应该点样面对咧？ 你如果要仲要问我应唔应该创业，你就唔好创业啦。 哇，好答案呢个， 唔系真系啊， 好答案。 到而家犹豫不决，即系系嘛？即系呢个讲一句， 一定要行。 你即系自己都觉得喂困，我真系要自己做先得，我唔好惯。有啲老细嗰种习惯，亦都唔惯睇人头。我中意任飞翔嘅嗰啲人，咪自己去做咯。即系或者有啲人真系，我觉得有啲奇特之处，我真系想尝试下咪做咯。创唔创业在你肯唔肯行前一步，不管你有冇本事叻唔叻，有冇钱都好，有钱嘅人都唔一定可以创业嘅。但因为你只脚永远唔敢伸出去，伸一步，第二步又犹豫，伸第二步，第三步犹豫，哇！俾你。有人喺前面闪闪，即系话，等于我一开档啊，第一年，就俾人走数，第二年俾人走数，第三年俾人走数，走到我唔而家几年前开始少咗噶啦，已经系咁系啊，咁其实咧，哇死啦，做出嚟有冇钱收啊？样样都谂紧，依啲人咧就嗰步伐咧咁慢行出嚟嗰阵时咧。就 唔好做啦， 即系唔系话做义勇军就可以做老板。嗯、做老板系要顾及好多嘢，其实真系乜嘢都要知道，周所有嘅责任你自己可唔可以承担？你懂唔懂？懂唔懂有好多吓、啊、法规、公司法乜嘢吓、税务乜嘢都知啲嘅。如果唔系你死得噶，做个小老板都死得噶。啊，原来哎呀要交税噶，你知我啱啱开档嗰时候，诶，我收张票翻嚟先知道，咦，开户口噶原来。嗱，唔好嗌你，我自己都咁懵噶。 哦，系啊。 嗰阵时咧，我老豆将嗌我去广东省银行开个户口，喺因为喺隔篱啊嘛，喺我兴华村隔篱一间广东省银行，快啲开个户口，原来张票先可以入到落去嘅。 嗯。 嗱、啊，即系我自己知道中咁白痴咧，就玩完啦。你即系咧，做老板咧，做创业嘅人咧，真系自己一定有一个好好嘅，即系有啲少少胆识嘅。 系。 同埋咧，记住唔系净系自己要顾及周边嘅，唔好话诶，请一大班伙计，好似佢咁样啊，唔使理班伙计，呢啲冇咁好彩嘅，真系要睇， 真系冇咁好彩嘅， 冇咁好彩， 哇，分分钟俾人食咗你当生意啊， 唔系食咗，翻到去 系都唔系嗰回事 啊。不过补充少少，我当生意好特别嘅，系真系要补，因为系卖我啲 character， 系某程度卖我 character， 我惊佢啲客听到啦， 死咯，又得翻公司嘅真系大镬啊！ 哇，你真系啦，好在你冇暴露你身份嘅系咪？呢个喺个节目上面我听过几次咧，你个身份系冇特别讲你系咩身份嘅。 系 啊，唔怪之成都唔肯 讲。 你有讲，你有讲，你话做地产，我听过啊。你唔系第一次讲嘅，系啊。佢话佢系做法律嘅，系有讲嘅，系佢唔讲嘅。吓，嗰个咧就一样乜都讲嘅。 嗰个系嗰个做运输讲到明系做乜噶嘛？ 唉，连新界佬都识嘅，佢话我记得吓。哇！我真系有听你哋嘅嘢啊， 系 真系有听， 有啊， 真 系 多谢晒， 即系资深啊，直情。 我唔系资深，我就听几集啫。 上面听我， 唔系啊，你之前已经有讲，因为咧，我喺呢个节目已经好少讲做地产，因为我已经冇做地产啊嘛。咁啊，以前嘅节目会讲多啲啦，即系地产嘅系啊。 唔系，即系后生仔咧，即系应该首先多啲学，多啲听，好似今日。当然我哋喺度吹水，即系都乱晒龙讲嘢讲到。我本来希望有啲秩序啲嘅， 冇问题嘅， 冇问题。 网台系咁噶嘛？ 其实咧，应该真系 多听人讲啲嘢，不管你认唔认都好，呢啲系一种人哋嘅经验， 系 有一种包揽包容多啲咧，即系你可以自己唔使钱去学到多啲唔同嘅嘢，听下人哋讲嘢，望下人哋点做，周围去望下变化，多吸收信息。咁做生意嘅人咧，就培养一啲有眼光又肯包吸纳嘅嘢咧， 系 咁咧死得慢啲咯。 林生讲嘢咧。我呢百幾 point 我都會中曬嘅啦， 好犀利！ 因為咧，你邊度揾 麥？又犀利！ 我之前我 mark 佢之前 mark 低嘅啦，因為咧而家 唔單止係講佢，淨係 佢 進 行 咗 進行 緊 呢百幾 point。你頭先講 做生意需要嘢， 誠信、嘗試、冒險、創意，哇！全部嚟設定位。 你個台應該開翻啲咁嘅。啊、管理教育台咯、啊， 我哋而家都 唔系而家呢个，我哋都系 嘅。我哋好多类型嘅题材，我都想试下嘅，因为咧 要咁样讲咧唔得嘅。 嗯， 其实有啲画像嘅啲嘢咧会好啲。 不如我哋大胆啲讲啦， 我哋做市长啦嘛， 系去你度做市长咯， 做市长 crossover 我打你嚟咯，咪同你噏咯， 系啊， 系啊，你得闲 喂，我净系呢百几个 point， 慢慢做一个同你讲下。喂， 唔系有个问题好严重嘅，一定要讲嘅咧。而家其实好多时咧，啲年青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嗰啲咧，佢哋觉得老人家嘅咧系即系多余嘅，多事多余。唔会即系唔愿意听人哋讲嘅。其实坦白讲啊， 我问你啊，你有冇听你老豆讲嘢噶？ 我梗系要啦， 梗系要。 唉，因为始终嗱，佢都有啲，当然佢 嗱，你咁样已经系保留咗啦。你有窒一窒嘅，你都讲 有保留，但系唔会完全唔听嘅，即系一定会听下佢讲咩先。咁如果啱嘅，咁 即系一样啦。再早你一代嘅我呢啲人咧，就连抗拒都唔敢。 系啊， 再早我一代嗰啲更加 系百分百天顺从嘅， 冇错。其实咧，去到呢一代嘅年青人，其实个社会真系变。因为佢哋所掌握嘅信息在向前，佢知道老一嘢嗰啲系冇噶啦，咁佢点会跟你咧？佢掌握嘅嘢喺前边，佢认为系啊，所以呢个世界 咧，科技 要后边嘅人啊，即系话我哋啲老嘢去追你哋，追啲后生嘅，咁咧唔系啊，即系寻日我同班细路仔，我要谂办法点样变咗细路啊！真系寻日，如果唔系我点应应到佢哋？喂，大佬我唔。跌成僆仔咁样，但系我变僆仔，我唔可以唔系白痴嗰种啊，系要变咗佢哋嗰种角度。点解会有咁咧？要摸索佢啲嘢喺边度嚟？其实我哋要学，即系要走向咁。咁你唔系觉得嗰班细路无知噶？咁啊，因为佢哋嘅嘢系唔同我哋攞个信息 啊。佢哋喺网上而家系吸纳。 嗱，如果你要搞生意嘅，做生意嘅今日个市场上面做阿婆阿公生意梗系多啦，老人生意，但系后生生意又多。咁人哋。最赚钱嘅都系做细路仔嘢，点解？就系、是、你肯摸啲细路仔心态，或者摸佢阿妈、佢老豆嘅心态。 嗯， 其实如果我哋唔系，点可以做到呢啲生意咧？ 系，当然 系嘛，一样啫。呢、這个 即系唔系？因为而家呢个社会咧，嗰、那个年青人接触佢资讯嘅渠道多咗啊，佢哋开始咧系越嚟越抗拒听年纪大嘅或者长辈嘅说话讲，即系嗰啲人讲说话嘅。好多时嗰啲经验咧，佢哋当咗嗰啲咧，即系觉得诶、哎、你似老卖老啊，你死老嘢收爹啦，即系诸如此类嘅嘢。咁、变咗咧，好多时啲人咧会觉得啊，即系你 多唔多咁啊？有几多个后生仔当街话人哋老嘢收爹咧？ 好多而家， 真系多咗， 冇讲出口嘅， 冇讲出口嘅。 嗱，系你会觉得佢觉得你 唔系唔系真系嘅。就算你而家有我哋接触到啲年青人，头先你所讲，我哋喺咪后讲， 其实唔年轻 嘅，其实唔系啊。咪后讲黄之锋咧，佢哋或者佢哋嗰度， 而家变咗咪前， 唔系啊，即系佢哋嗰个群体咧， 咗噶啦， 佢哋系会唔 cut 嘅，我哋呢啲接出街嘅，即系佢哋会觉得咧， 你 哋啲，你哋啲叫做咩啊？系老嘢，系即系， 唔系， 我都识啦，使乜你讲啊？咁到而家碰钉啦，原来开户口咁大镬嘅。 你相对佢嚟讲，你真系老嘢喎。 我系啊， 系咯， 我已经做得佢老豆噶啦， 系咯， 真系做得佢老豆噶啦， 系 嘛。咁变咗咧，我哋而家有几代人咧，好似嗰啲隔膜越嚟越严重啊。因为我哋咧都肯听，因为我老实讲，我十几岁出嚟创业噶啦，我都当然亦都失败咗。 出嚟做咩啊？开始 出嚟，我初出嚟卖邮票。 乜邮票啊？即系喺上海街嗰度。 喺上环。 上环哦。我知道苏杭街嗰边 系 雀仔街 接近嗰边啦，系咁嗰阵时咧，我系好后生，我未到20岁已经揾到好多钱噶啦。咁个人梗系嚣张，梗系沙尘噶啦。到你经历过失败，咁你变咗做人，你就会开始觉得啊，唔系，原来我以前真系自己唔系识咁多嘢，自己好目中无人。但系而家啲年青人唔会噶啦，佢哋网上面，佢哋觉得佢吸收咗好多资讯啊，真系觉得死老嘢你收爹啦，真系 真系喺网上。 嗰個涉獵嘅嘢多咗好多，其實係無限，同埋佢哋唔使下下記咁多，要揾就即刻上去打打，要揾即係唔記嘢㗎啦已經。 但係有個問題啊，年青人咧最大禍係佢哋唔識得做人， 唔識做人， 真係唔識得做人㗎。好多时应该有嘅嘢咧，佢哋唔识得， 即系唔 礼貌， 唔尊重。Uncle 意思？ 唔系，嗱，礼貌同尊重，而家真系好多都 我头先我睇 个，我接受佢讲嘅，不过咧，我想执佢，等佢接受一下呢个世界系咁嘅，变咗噶啦。 唔系啊，但系你明唔明？ 如果我哋唔接受呢一条咧，你就整日喺度讲完嘢，仲系怨到翻屋企。 唔系怨啊！ 呢班细路唔听我话。 唔系怨啊！我唔系话佢哋唔听我话，因为佢哋系会好蚀底啊。 佢好蚀底。 正如嗱，黄之锋出到嚟。 你睇擔心， 咪要受教訓咯。而家咪市場教訓佢。 話你聽啦， 開户口都 嗱，我想講你喺度講佢受教訓啦。但係可能佢真係有一日無謂咁啊當選咗之後咧，你就受教訓啦。你 唔係啊？佢當唔當選唔緊要，佢而家面嗱，而家佢而家現成面對好多問題咧，因為好多時 你覺得你開個户口唔識，喺佢心諗開户口唔識好正常啫，只要你識你去開咯。 係啊， 但係咧，佢識搞掂曬啲公關，搞掂曬啲嘢，佢叻過你啊嘛。 唔係，而家同埋佢搞唔掂咯，因為佢就算嗰個註冊網名俾人註冊曬，原來佢唔知道 啦， 好大件事㗎，佢個網名註冊唔到， 改第二個名咯， 要改名咯。咁樣個檔，你話你去三九二俾人註冊咗， 關公再嚟， 嗰第二個名 你真係試過， 俾人註冊咗，你知唔知有人就咁印咗我哋間屋仔出去喺廣州註冊我哋？ 係喎， 係啊，我哋打呢個官司使咗幾多錢啊，攞翻啊，仲 係啊。 你嗱一样呢个世界，唉，冇咁嘅所谓嘅。最后佢，我觉得年青人，我哋真系唔使同佢计较咁多。如果我哋计同年青人计较咧，就即系赌自己咪嘥自己时间。因为佢命长过你，你同佢计较咗几耐，到你死咯，佢都未死。我又唔会同啲未即系要咁样斗嘅人啦，我真系唔会嘅。系啊，我系话之你，你有你行。系啊，我龟兔赛跑，我而家变咗龟啦，已经系你仲系兔仔吓、啊，你一兔迟啲变龟噶，呢一样系咁样。其实一代一代上，其实呢个世界我哋唔使急谂咁多嘢，即系等于而家周围都好多零食铺，且我真系惊佢咁多，系讲又惊你，哇开咁多你开咯，系啊齐齐做，又谂计，总之我继续我自己行。做生意咁啊，即系做人做生意一样，即系谂佢哋，哇，唔俾面你，哇，开喺我隔篱咁搞差错，你以前我咪开喺人隔篱又系，系咯，即系系嘛，即系一样啫，做生意唔使计同啲后生嘅谂咁多嘅， 我唔系话同啲后生计，好多时候咧，我哋即系点讲啊，你听咗啲人嗰啲意见咧。啱唔啱听到？正如你所讲，你起码学咗人哋啲嘢。 系 而家啲人系有时 学完嘢，你仲要话你啊嘛？你冇料系嘛？ 唔系呢样嘢。佢哋系有时咧系拒绝学，到自己碰嗰啲，哎呀仆街啦，拉嘢啦。 你咪唔好教佢咯。 系啦，所以咧而家好多时候咧， 你唔使踩佢。 唔系啊，而家冇人踩噶啦，因为咧佢哋咧，喂咪由得你仆街咯。等你喂你唔衰过。 唔使嘅。 而家其实唔系咁，我哋有时咧， 嗱你又冇咗老人家嗰种修养咯，睇人仆街。 唔系啊，我咪唔出声咯，我咪唔提醒佢咯。有啲嘢明知你要踩落个氹度，嘿，我提醒咗你，你都唔会多谢。 嗱，一阵我行出去嗰阵时有水，你话俾我听吓。 唔系咁，你唔系嗰啲僆仔嘛？ 嗱，呢啲咪有问题咯。唔系我哋今日 都系睇人嘅，喂，呢个事实都系睇人嘅。嗱，因为嗰条友，喂，如果见到你，喂，林生前两生 后，唔系我同你大家咁嘅身材咧，可能真系有啲较量到啊。 我都讲咧。嗱，林生呢就真系叫温和啦，你嗰啲咧就系口讲嘅啫。 佢唔系，佢都系温和， 我都温和。 佢喺度嘈啫， 我都好温和噶。唔系，因为你一定要讲啲，你一定要讲啲话题出嚟。 其实咧，佢唔宣泄咧，佢今日瞓唔着噶。呢个节目即系我哋俾佢宣泄下，几好啊！唔该，咁多嘢讲，我听你个。 系啊， 佢讲嘢啊， 我听咗你嘅讲法，所以咧， 佢讲到佢都唔少。 我成日都听人讲嘢咯， 即系佢大部分系佢嘅。 我 adopt 咗你嘅意见啊嘛，听人讲嘢。 我有听嘅，但系我拗佢啊。 系 系啊，我就听佢讲完之后劝下佢，谂住难得佢请我食 猪肉 干喎、啊，大佬去泰国拎翻嚟，不过食过一包啊。我梗系要同佢讲翻啲嘢俾佢听，嗱还翻俾佢啦。 系嗱，咁今日咧主要都围绕嗰啲叫做生意啊，同埋你嗰啲叫做 冇乜讲到乜嘢， 系啦， 有机会嚟， 因为我哋咧，我哋嘅节目咧，好多时候会涉猎到嗰啲叫做政治议题啊、时事啊，或者一啲比较敏感啲嘅问题啦。咁其实以后都仲有大把机会嘅。咁我哋睇下迟少少啦， 中意啊， 系啦。 我觉得咧，头先嘅状态似一个孙悟空撞到唐三藏。收服你呢个 咪猪八戒多啲 事，虽然系 开始山珍多啲咗，开 始对谈咯，倾偈咁样。 唔系呢个，我搞我搞弯咗你哋添，真系今日呢、這个。 唔系、啊、我哋都啱噶咁样。 系嘛，你好劲啊！你而家收复咗呢个网上恶霸通啲菜。 嗱，咁我哋之后呢有机会再同林山做节目呢，我哋可能会讲啲时事话题呢，因为 再敏感啲。 其实时事话题我觉得林山应该都会好有兴趣，譬如发表你对嗰样嘢。 唔系，我有兴趣对住你讲嘢。 係咩？ 係，因为吓个人啊。吓，即系我哋揸车，我又唔中意追车尾嘅，但系咧同你讲嘢，啄住你都几得意。等我头先咧个精神状态高翻啲，活跃啲，啊几好啊，几舒服啊，个脑袋好似洗洗脑添头先。 系咁啊，好啦，呢个 唔系我多谢你， 唔系起码有多啲互动嘛， 洗计啊，大哥喺度吓。 系啊，因为有时咧，好多时一个节目我讲晒咁啊，好似冇乜人质疑啊，冇乜反对咁啊。 咩冇乜反对？佢两个其实好唔顺嘅，你知唔知啊？我睇个样， 系啊， 佢一味喺度打机，喺度睇嘢，佢又喺度暗吹，你又噏晒，其实咧应该检讨啊！你要真系，你知唔知啊？ 终于有人讲句公道说话，支麦就俾你霸住。 唔系，因为我温和嘛，通常啲人都俾信佢，我讲晒啊嘛。 我比較有興趣啲，我有興趣啲聽下啲做生意之道，因為呢啲係真係自己學到嘢嘅。 俾你嗰條環鏈過咗鐘，你都 cut 噶啦，點樣都好。 你問 cut 嘅，我哋 聽多兩句啊。你有咩問？講多兩句等我。 我自己而家就想走去另一條路啦，就話去做一啲 product 嘅路。嗱，以前你做廠都係做類似 product 嘅嘢啦，不過我就係直接對客嘅。OK， 咁但係咧就我想行薄利多銷。但又擔心咧，即係薄利多銷咧，即係我哋又唔可以好似做到你咁咧。我哋係 B to B 啊，我唔係 B to C。B to C 嘅話咧，仲可以即係就唔需要 educate 嘛。但係而家我唔係，我係需要 educate 嘅。 地翻下俾聽眾聽先，我驚佢哋。 B to C 咩叫 B to C？B to C 咧即係 business to customer 啦。咁 B to B 啊，即係話廠對廠或者商户對商户。咁我而家啲好明顯係 B to B 嘅，因為最嬲尾去嗰個 product 咧，唔係去俾一個 end user， 係俾一個即係 你俾 solution 嚟 嘅，係啦，俾 solution 嚟嘅。咁喂，應該定價，例如話嗰件嘢，而家鬼佬賣10,000蚊，其實成本咧，3,000蚊到嘅啫。 你唔係應該定價問題，你應該計效率，個效嗰樣嘢幫人慳到個效嘢，個效率個效率價值，你係收人哋一年嘅錢啦，定係收人一個月嘅錢，定係收人哋3年嘅錢，佢個慳出嚟嗰嚿錢啊嘛。你做呢啲產品應該咁計噶嘛，就你個定價，你話你好俾面人哋，你用咗我咧半年慳翻噶啦，定係一年先慳翻，定係5年先慳翻啊嘛。你用呢个计法噶嘛？你系行内人啦，我都用翻行内嘅方法嚟你讲啦。 因为其实我呢个产品都奇怪 的， 市面上未有嘅。 唔系，唔好理佢有冇，你系帮到你嘅客，悭到几多嘢，或者帮佢赚到几多嘢？你系同佢拆3个月、6个月、1年，定系2年，定系5年？你系赚多？呢个系你个定价个价差嚟噶。因为你个客同你做乜用你嘅嘢，就系话佢可以悭到乜嘢，或者赚到啲乜嘢翻嚟。佢同你拆出嚟嗰样嘢，佢有一年悭嘅，佢俾3个月你，佢系实想俾你，因为佢有9个月去赚嘅。你保证咗9个月佢仲继续赚到嘅，你赚3个月，人哋觉得你好公道，你个薄利多销系好公道，或者你厚利都系好公道，就系因为你可以帮人悭几多嘢啊嘛， 系嘛，赚到几多嘢啦， 系嘛，系咪应该咁样定义噶嘛？呢样嘢做你嗰种生意，系啊，我嗰种生意就唔系啊嘛。因为有太多啦，周围都有呢种每一种，因为佢替代品亦都太多。你差唔多噶，一罐咁嘅汽水同隔篱嗰罐汽水差唔多几远。你唔可以罐系4蚊，你罐系30蚊，去唔到咁远，4-6蚊都可能勉勉强强有啲特殊性。你亦都冇可能平到几多，因为成个运输成本周围都差唔多，同你嗰种系好唔同。你而家卖一个solution 俾人哋，买一样嘢俾人，令到人哋喺个效率里面改变， 系冇错。 咁所以咧，嗱，我估都系估到你依咁嘅嘢啦。所以喺我觉得呢方面咧，你要谂清楚你自己，唔系博唔博利，你系帮人嚟做搵悭到几多，赚到几多。 我系 你懂得计呢条数咧，你收得个咧系应收噶啦，系啊。 有冇啲咩参考嘅？因为其实我从来搵唔到啲资源咧，关于 参考点定价。 系 啊嘛， 嗱，我真系呢个有石子摸， 你要闹话声啦。 我有啲核子摸像， 等于你 呢个 case， 呢几张 sofa， 你都计得到有几多人坐落去啦。连，哇，你做 sofa， 你都唔知佢嗰个家人有几多人坐嘅，咁你整张梳化嗰阵时用嘅料、用嘅嘢都唔同咯。 我唯一去参考呢、這个今次我做呢个嘢咧，就系、是、有硬件有软件嘅。咁、硬件有价值 嗰个成本唔系重要啊。你个软件你都计 man 啲计到佢出嚟、 我觉得你点都有啲 parameter， 其实你真系要帮人哋，我都话你整个旧嘢俾我，摸万鸡出门口嘅，你都知道，诶、你系可以使用几耐，你可以悭花咗几多咁样啊嘛。如果唔系嘅，你点计算啊？ 即系帮佢帮个客计埋个 佢嘅赚几钱系啊？佢嘅赚你几银先得噶嘛？佢唔计要赚几银，系啊。 Return of 呢个 其实咧个定价点样定咧？有人接受嗰个就得噶啦，你唔使理咁多噶啦。 我想问问题， 系咁啊， 即系问生意啊，我想问啲做人嘅道理。 系啊， 讲林生，如果你有敌人。成日喺你背后讲你是非，追击你啊！所谓你点样应，即系点样应对咧？嗱，我唔识应对，其实我坦白讲，我唔知 应对。 我唔知应该要反击啊，定系其实 即系有人喺高登度咧，喺高登即系唱衰你啦。 咁你个态度上一定反击啦，态度上啊，喺嘅气氛情绪上都反击，系直情系反晒面都要噶啦，喺情绪上，但系实际上呢个系一个意识形态嘅表象。你還擊，成個人睇到你嬲怒都好緊要，都要。但係你喺成個過程裏面，你要保持到一個好深入去睇下佢攻擊你有幾大。 嗯， 係啊。第二，佢攻擊你得到嘅有乜嘢，同埋你真係實際損傷幾多。但係你個意識形態表露出嚟，你可以用一個好冷酷嘅樣，亦都可以用一個好嬲怒嘅樣出嚟去應對一樣嘢。但係你冇需要理會，因為最緊要佢喺背後督你，你。有冇损伤先？冇损伤嘅，咪好咯，即系耍花枪，你咪由继续花枪落去，变成一个大新闻、大头条，仲好添啊！最好日日攻击你啊！有人攻击你先证明你受注意啫嘛。但系你最紧要有冇损伤，同埋佢咁样做，佢系咪有各种得益？定系大家都系情绪化玩？情绪化咧就应该识收科啦。如果大家玩情绪咧，就应该收咗佢啦。系啊，自然出唔出声啦。唉，等佢件事慢慢淡忘，或者主动去平息。喂，算啦，唔好玩咁多。唔紧要，做人做生意都系咁样嘅啫。 嗯， 系啊，即系如果唔系咧，即系有时大家玩假嘅先惊啊，玩真嘅就唔怕，可以量度到。喂，你攻埋嚟，我嗨几多，你嗨几多，系嘛？有计啊，玩假玩情绪、啊。即系攻击嗰个系女仔嘅，原来佢暗恋你嘅，你唔受嘅，咁系咁攻击你，咁咪你一样死得啦，系咪啊？即系你嗰啲先咁先无形啊！真系嗱，即系我用呢个方法嚟向你解释，即系呢个世界咧，如果你唔系有一啲特别嘅嘢，人哋攻击你，哇、啊、鬼咩？个一街咁多律师、大律师掟来掟死你，中环系咪先？咁你做乜要中意掟你啫？系要 系咁啊嗱，林生，因为咧，因为网上面咧嗱，咁啊高登人有人攻击你咧，经常吓， 唔系啊，高登人唔系好攻击我啊，我人先话有人博， 有人 我都唔识啊，以为系我啲 fans 唔识佢噶咩？ 强 调 冇俾钱， 打手高登打手， 我都唔识佢噶， 即系有人攻击你，亦都有打手啦吓，亦都有人唔系有 fans 啦， 因为咧喺嗰啲地方。言论上唔系一啲企喺咁嘅有啲出位的地方，有高登几多人写嘢， 系 边个睇啊？ 冇人睇啊，惊啊！ 嗱，我同你咁肥，如果我哋行出去，都冇人理会我哋啦，系咪先？除非我哋两个就夹硬焗喺个门口，逼死咗喺度，咁咪焗住啦，系嘛？如果唔系嘅，边人知你啊？即系其实咧，呢、這个其实大家都明白，市场上边个个都想曝光，个个都想有人关注， 系。 有啲人系用一啲好美男嘅方法，有啲用丑男嘅方法，系嘛，乜都有。其实咧冇所谓嘅，真系冇所谓。 唔系，即系头先 Johnny 咧嗰个问题咧。 如果嗰个嗱，我想讲 一部分， 我想讲一句咧， 系 嗰个系真系坚嘅， 系 嗰个真系攻击你嘅， 系 真系知你行情、知你嘢，用一啲公众渠道嚟砌你咧，你嗰个你真系惊啊！ 系。 但如果嗰啲 网上嗰啲好小事啦，系嘛？ 唔系小事啊，其实大家佢哋喺佢嚟讲，佢系发表佢对你嘅睇法，佢痛恨你、憎恨你，或者佢误解你，或者真系觉得你系搞个市场搞到佢啦， 系 冇乜所谓啊。呢个世界互联网嘅世界信息咁多，你要每一个信息你都系觉得咁着紧嘅， 咁你又晕低，但系你唔系唔尊重人哋，真系会睇，但系呢个时咧睇完睇下自己系咪咁样咪得咯。如果你、人哋话你嘅嘢，哇，系啊，系啊，头先我又话你，喂，咁似一个港马嘅吓、马平人，系啊，死鬼咗添，头先讲， 冇死到系， 唔系原来冇嘅， 原来 咁好啦，即系咁讲，哇，你有冇搞错？觉得我似马平人，我系正平人嚟噶，以我变咗嚟， 我都评过噶， 系啊，即系咁讲啊， 即系个 即系咁样咧， 比喻， 唔系嘅，其实呢个真系嘅，呢、這个世界咧，其实咧，我觉得我哋用一个咁嘅心去睇嘢咧，其实咧活得襟啲咯。 哦，呢、這个绝对啦。 系、我想讲， 唔系，因为刚才 Johnny 讲嗰样嘢， 佢啊，梗系年青气壮，卅零岁，咁又要，唉，咁梗系 有专业资格系嘛？ 咁呢啲专业都好多噶，成日我即系、我要踩下去，即系大律师大把系嘛？咁大律师喺香港最冇用噶，而家点解？普通法慢慢2047之后，佢都唔知搵咩食， 系啊。 普通律师就多啊啦，普通律师咧，你快啲转翻普通律师，普通律师仲多文件睇， 仲喺度离婚啊，仲喺度留契， 系把文件做，即系大陆好多文件都要经过，大律师都唔使嘅，啲法官而家都唔同。 你啲论点系嚟自我噶，我要利益申报，我食饭讲， 即系有时啲嘢咧，我想讲冇乜所谓噶，世界 系 唔系我？你话我喺啲有人话我做人好似骑长草咁样。两边都摇，讲咗呢个世界，有时事就系咁样啦，随风而动啦。 崇拜， 其实风嗰棵嘢有喐到咩？个世界个风唔系我喐噶嘛，个风嚟噶嘛，我只系嗰棵草啫嘛。系啊，点我真系想飞过去隔篱啊？系个世界推我去隔篱啫嘛，你咪觉得我去隔篱啦，或者你个视线睇到我啫嘛。其实做生意做人都一样， 系做生意更加要 自己嗰棵草啊，够唔够实净？咪断 Q 咗嗰阵时你就死啊！真 系呢个 系嘛？呢个先重要啊！ 呢好就 所以你个节目咧要继续一讲，如果冇一讲咧。 哦，会噶， 你个论点就冇咗噶啦。 系，我哋会继续讲噶。 你个论点冇咗，因为冇地方俾你讲啊嘛。 系，唔系即系头先 Johnny 佢讲嗰个，譬如攻击，喂高登我都俾人攻击好多噶。啲人话我高登有几百个 account 分身，我从来冇上过高登， 哦、 我亦都冇户口嘅。不过啲人因为我喺嗰度批评佢哋嗰啲偶像，变咗咧就成为咗佢哋有啲人就攻击我，又我好多，我从来咁多年来从来冇上过高登，亦都冇开过一个户口。 咁你应该真系上下去开下户口。 我开唔到啊！之前 开你 我开过两次开唔到，咁我就放弃咗啦。 其实咧，你再写上去，用翻你嘅真身上去咯。真身上去之后，超原来你咁噶，咁咯，系啊，咁斯文噶你。 因为我净系 Facebook 写嘅啫，我高登我 唔系噶， 好麻烦。 你觉得咁嘅咧？我见你讲咧，我觉得你已经系快上去，系啊。 唔系啊，我冇睇嘅，因为 佢哋出本巴斯打喺我度有卖嘅。高登出嘅，我有时都唔系咁睇明后生仔佢哋个编排。嗱，佢好后生嘅，佢哋嗰啲系啊，我都学习点睇佢本书杂志嘅。吓，系真嘅。 唔系，因为有啲嘢就譬如有人譬如网上去攻击你，最紧要头先你讲得啱，又影响唔到我嘅生活，影响唔到我搵食。 冇错， 基本上我可以完全唔理嘅。系嘛？我连我唔亦都可以唔睇，我亦都试过啦，系嘛？出一个 post， 一晚就200个人入嚟闹，闹完咩我唔睇咪得咯？ 有200个人闹你咁好嘅？ 呢个系讲紧13年嘅事啦，真系有噶，每晚出 post 都冇人闹你噶， 冇啦，而家啲人嚟赞多啦。 所以而家有少少好似好怀旧啊，仲喺度怀旧人闹你嘅年代。 冇啦，而家我哋唔做嗰啲嘢，而家系因为我哋亦都冇咁深度去参与嗰啲啦吓，我哋因为都系一个局外人啦。 而家慢慢都 shift 紧去呢个节目都系。以前是叫炮打啦，就真系纯粹讲一啲 纯政治、纯政治。 咁收尾咧就捞咗我呢条咁嘅死人同臭佬咧，咁就开始口臭佬咧，兼且 讲下啲生意， 讲少少生意啦， 哦， 小生意嘅嘢。咁跟住就而家自然易得到咧，就开始再 shift 多啲咯。咁希望就系关一啲，我哋有少少嘅 call 嘅，就系话咧，想令到后生仔咧， 其实咧你哋出走出去好啲咯，真系带住个嘢出去。在人哋度一起倾一起讲， 我哋谂过噶， 一定应该咁，唔紧要。 唔系啊，个收音问题， 你有少少噪音有咩所谓啫？ 唔系啊，收得好差嘅，之前试过，我哋之前试过啲线搞得 唔好咧。其实咧，最衰几支靓无线咪夹喺个身度，其实得嘅。 我谂过噶，因为其实咧，我想走落社区，因为咧有啲嚟 好需要现场啊， 有啲少少嘅分享嚟话，职场可能有啲嘢问下。 啲人問關於你話啊， 哇！我驚衝落去啲人要我哋參選啊，大佬。 咁你咁我哋， 最重要你係咪咁啊？ 我哋唔 係， 我哋唔 係 咯。 你最重要你嘅動機係咪咁咯？ 係。 即係如果咁講得，我哋 而家落肯定俾人當參選。 我哋真係做節目咁， 嚇死嗰啲人。 你都可以話係做咩㗎參選㗎？咁但我哋唔係咩？唔係冇所謂啫。佢點講咪點講。係。最嬲咩？我哋唔做咪得咯。 唔係，如果你係目標香港，走翻香港喺中小企嗰班。睇下大家做营商嘅，有啲人搞好多商会啊，搞啲作啲嘢出嚟，一样系咁样。但你用一个网台嘅方法嚟自己将呢啲嘢带出去，亦都标题上面好清楚分到，等人哋第 search 嗰阵时咧，啊有啲经验上嘅嘢，睇听翻啲嘢，哦咁容易揾得翻，就系啊，应该喺里面剪嗰阵时咧，加翻几个。有啲即係分每一節裏面都有一兩段裏面斬得到嚟 做 係啊！依、這個我個 search 一定要改一個係啊，冇錯、嗯，要做一做依樣嘢，咁咧人到可以 嗱。咁我賣少少廣告啦，因為咧有網台每一個網台咧，佢都會剪啲精華，剪嗰啲節目裏面嘅精華。咁我哋咧，我覺得我哋裏面嘅節目咧係好多好多精華，根本 cut 唔曬出嚟。而你係聽曬， 你覺得啫？ 係我覺得咧，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有營養嘅嘢啦。咁變咗咧，我哋好難去剪。 你無論如何咧，而家一代人後生嗰啲係冇興趣聽曬你。其實某啲咧，可能真係你要吸引去聽你嗰陣時咧，你真係要抽到佢幾句嘢，等佢哋覺得哦，我想聽埋佢。如果唔係咧，真係會。尤其你哋嘅第一、第二、第三段，有時咧講啲嘢會重複咗喺第一段講嘅嘢，講完之後咧，未第二段又再講翻泥頭事件。我記得你第二段又會再講翻，跟住咧啊講領展，講下第一段又跟第二係有啲咁嘅嘢嘅，你哋 係 咁人，你會覺得 講唔曬啊，因為第一段咧覺得 呢個有問題㗎。 我發現咗好耐， 呢個有問題㗎，即係作為一個都要聽過你節目嘅人啊，其實咧，我覺得你哋處理呢個嘢咧。是真的需要嚴謹啲，因為咧唔係一個隨口噏嘅節目，係一個清談節目都好，有個罪嘅。如果冇罪咧，人哋真係唔知道你做乜。 嗯， 係啊，反反覆覆嗰、那個論點，反反覆覆一個論點，咁其實咧變咗聽嘅人咧好累贅啊，聽來聽去都係咁樣來來去，以為就聽緊頭先嗰啲，仲係聽緊啊。而家讲到而家讲咁耐，其实唔系，你即系突然间讲一句赖咗落嚟，人就以为你仲讲紧噶啦嘛。 嗯， 呢啲作为一个即系视觉效果上面一个好重要嘅，令到人哋嘅喺个吸收听嘢讲个过程里面。 嗯， 系啊，要噶呢个要有做啲咁功夫啊。嗱，我啲做厂佬都识嘅嘢，你哋唔知唔识啊？做网台咧， 唔系因为我哋业余嘛。 你业余，我咪仲哇，我呢叫咩？叫业余咯。 唔系我哋真系业余噶，我唔系话咩噶。 你系业余， 因为我可以清楚讲咧，我系做呢 你做呢个节目，你做呢类型节目做咗几耐啊？ 我做咗两年。 两年叫业余？ 两年我从来嗰所有嘢咧， 因为你未喺商台又攞个时段叫业余系嘛？你未喺港台个时段叫业余，咁啊唔梗唔系啦。其实两年都好多啦。你自由发挥训练几紧要啊？你知唔知啊？其实 我真系自由发挥噶，从来都系自由发挥。 但系就系即系呢个多余，你觉得你觉得点都好，我都觉得呢种自由发挥系应该有个白板喺度写完，真系有个 point 嘅。如果唔系咧，脱轨太远啦，啲听众咧听下。是会好容易喺里面转下转下转咗去，你睇下阿一哥都瞓着觉咁就 系。今日都差唔多啦，都好夜啦。吓 吓点 啦？ 系啊，讲到已 经系第三节要剪开两节先啦。 哦，要分开剪啦， 变 咗四节啦，变咗四节啦，系。 十年都未来。 咁啊，今日多谢晒林生。 啊，唔好客气，多谢你朱玉光啦。 系啦，咁我哋睇下 可乐。 我哋睇下嚟紧有时间上林生写字楼度。 随便啦， 录节目啦。 喂，你可以我想话你去你个节目啊，去个节目企你啲，我有个布景靓啲。哇！我都觉得佢个靓啲，嗱，几惨啦！你哋真系，我睇见佢个 踩场， 小本经营冇办法。 我曾经觉得佢几好，书香，哇，几啊书香味喎，嗰个背景。 想买噶嘛？ 系啊，呢本我呢只啊嘛， 即刻开市场嘅， 系冇四支噶嘛？ 系啊，就系所以 边个？ 呢部嘢咯， 唔需要四支啊。唔需要四支啊！佢用你用呢个 share 就系唔好啦。 哦，你想有埋四 支？系啊，我就因为呢样有冇攞买到，我攞咗啦，嗰部嘢我嗌攞咗翻嚟啦，即刻唔要啦。 系咪 cut 咗啦？ 唔紧要啦。 我未 cut 噶。哦，喂，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唔系啦，我哋收唔到工。 收唔到工噶啦吓，今日我哋之后都会继续。